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那么选后这个民众党啊，那么马上要召开他们的这个选举那么要这个主席要改选，还是由柯文哲一个人选？那这一次他的这个选战如何来观察这个民众党在2024？那么这个据说他们有退群潮。选完之后很多人退群，那被视为是民众党的危机。为什么会这样？那另外呢，是李正浩说，现在这个高虹安在民众党的话语权大增了。谈到民进党这一次的败选，那现在正在检讨。不过很多人对民进党检讨的态度跟整个过程其实是很不满意。那据说这个从这种傲慢说邱彰信他是邱毅莹委员的弟弟，那么他最近这个高升华航的副总，负责空安。不过呢，当这样的问题这个记者去问邱毅莹的时候，那邱毅莹说：“你是哪一台？我觉得你好低哦。”那这样被认为是非常的傲慢，那到底实情如何？今天有那马贝来讨论。那起码有人讲主席这个人落台要不搞哈、哦？还有最新传出的消息，民进党可能推陈建仁当行政院长，郑文灿可能会接民进党党主席。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今天李建昌叫高嘉瑜落台，国民党嘛建议高唔是落台退党了哈、哦。那么这个高嘉瑜应该要退吗？史书华医师他被恐吓了。好，那另外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补选就是蒋万安留下来的这个空缺。好，那中国的部分现在白纸运动的最新的发展，以及江泽民他在昨天去世那怎么看待江泽民跟胡锦这个习近平？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王委员， 欢迎大哥打开后， 好，以及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欢迎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呢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源， 朋友好，大家好， 好，维源兄爱个恭喜他这一次拿到了将近2万票高票当选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好，以及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民众党民众党呢在已经在27号宣布启动党职的改选，那党主席跟他一个人娘没参选都、就是这个柯文哲，那一人选其实就一票就过关了。那另外是说，他们有一个退群潮，一个个退出地方党部媒体群群组。选举一结束，民众不少没有选上议员的人纷纷退群，亮起红色的警报。那柯文哲呢，决定到全台湾各地党部去亲自沟通那这边这个民众党拿下了一席的市长，新竹市14个议员，2位村里长，8位乡镇市民代表。那县市长这个得票呢16万多票，1.49%的选票，说比预期还要差。来，我们来看微笑。 在我这9个月10个月，我拢基本上我拢在总结，但是大半是把我的办公室的薪水全部拿出来。我3个月辞职，这个月去刷本子。本子里头赫然发现只剩下6万块。 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语出惊人自爆，为了帮党筹钱，自己户头剩6万元。访问结束后，罗有志透露觉得蔡壁如怪怪的，猜测他想离开民众党，还说应该留不住。 党部还是有钱可以让他申请嘛，就收据拿来，他应该是先垫路了。但是我们当然不会叫他用他自己的钱去跑党务工作，这不可能。 他猜蔡壁如会想退党。 每个人讲的话听听就好了。 听闻昔日爱将萌生此意，柯文哲照样一派轻松。但从台大医院到北市府再到民众党，蔡壁如跟随柯文哲将近30年，如今传出心灰意冷，民众党创党核心党员张义善跳出来为蔡壁如抱不平。 为壁如姐抱不平我觉得是蔡心有责无权是为了高安你的选举 来辞掉这个立委的职务，但是高安对他的论文案，他现在在为自己的清白争取的时候，高安看起来没有帮他讲任何。那这样有责无权的状况下，你要让一个人是怎么样去选？ 蔡碧如是民众党选战小组召集人，辅选全台跑透透，但结果不如预期，抓战犯他首当其冲，也没听柯P帮忙缓颊。 柯P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工具性、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人，成败论英雄，现在一定会想要抓战犯。柯文哲还是不能没有他这个人来去帮他这样子去全台湾这样打天下。 不止心腹冒出不如归去念头，下届党主席唯一登记的还只有柯文哲一人。 看起来民众党还是一个一人政党的格局啦，目前看起来只有他一个人出来参选，我想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柯文哲意在选2024总统，但随着卸任市长失去舞台，接下来如何维持声量，挑战才要开始。 好，那我先请教一下王委员哈，你看这个柯文哲他也退群潮啊，是怎么回事？ 基本上民众党内部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看到他内部的状况。 嗯， 最了解民众党内部的人，应该就是民众党或者民众党的前党员。 嗯， 民众党现在的问题是，他就是柯文哲党。 哦， 他就是一人党。 对， 可在12月25号以后， 嗯哼， 民众党最大的诸侯，也就是最高的民意基础的人，叫做高虹安。 嗯哼 那高虹安跟柯文哲在未来在路线上会不会有矛盾跟冲突？ 嗯， 民众党原来信仰柯文哲的人有没有一样信仰高虹安？这两个冲突哈， 嗯， 有的路线上的，有的是人格特质上的哈，大概可以预期了。 嗯哼， 那目前比较大的醒目的是，原来在柯文哲身边的大将叫蔡壁如嘛。 嗯哼， 那蔡壁如我坦白讲，他对柯文哲是任劳任怨， 嗯哼， 任你差遣，要我上战场上战场，要我帮你做杀手就做杀手， 嗯， 要我不分区，就这样下来了。以高虹安面对的状况跟蔡壁如遇到的状况，其实高虹安的严重性是大过蔡壁如，可蔡壁如几乎还没有自己宣布请辞， 嗯， 就被柯文哲要求下来了 啊。 所以蔡壁如毕竟是人啊，人的情感、人的情绪反映到这两天传出来说存款只剩60000啊，准备要离开或者休息哈，嗯，所以从这里闻得出来，民众党的内部似乎有压力在升高。 嗯哼， 再加上他们全国的议员的选举没有像高虹安的选举这么亮丽， 嗯， 以新竹市来讲，就市长过关， 嗯， 他们的议员连党团都组不成，就当选两席，所以从资源的分配，原来寄生在台北市政府的人员，在因为台北市政府很大， 嗯， 你不管是捷运公司啊，台北市政府还有很多他们的果菜公司啊等等，这些人将来要移到哪里去？ 嗯哼， 那州少生多哈，必然也会冲突，所以这些点， 嗯， 都是需要一个有协调性的党主席来处理。 是， 但是柯文哲接下来也是他唯一当党主席，他不是那个具备有协调性、个性跟协调能力的人，嗯，所以这些冲突大概在12月25号前后，应该陆续会爆发出来。 好， 那爆发出来就是一个考验嘛。 那我请教一下范老师哈， 嗯， 因为过去一人党党主席都是新党嘛， 对， 啊，郁慕明郁主席做了很久， 嗯， 那后来有亲民党的宋楚瑜嘛， 嗯， 那这个一人党你怎么看柯文哲？ 一人党，我觉得新党还不能算是完整的一人党，因为一开始他并不是，他是有像赵少康很多的国民党连线的人出去， 嗯哼， 那后来才是变成一人党。那真正的一人党，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宋楚瑜的亲民党。2000年的时候，他2001年他在立法委员的选举拿到46席， 嗯， 然后后来在县市首长拿下3席，可是你看到现在为止，亲民党没有了。 嗯， 所以我觉得一人政党的原因在哪里？那个领导人如果他销声匿迹了，或者他不被大家所喜欢的时候，这个党就没有了嘛。 嗯， 你看后来宋楚瑜选过什么？选过好几次总统， 嗯， 选过台北市长， 对， 后来就慢慢就萎缩了嘛， 嗯， 萎缩之后他的党员就弃船了嘛，跳船之后就投到国民党去了嘛，包括我们今天看到黄珊珊也是如此， 嗯哼， 所以我觉得一人党当这个领导人消轰啊， 嗯， 这党就没有了嘛， 是， 今天民众党如果没有柯文哲是什么？就什么都不是嘛， 嗯， 他有什么核心价值？他没有价值啊，两岸一家亲， 嗯， 他的价值就是哎蓝的。你们不要不喜欢蓝的，不喜欢绿的来投我。 嗯哼， 这种第三政党，你没有你的 基本的意识形态，你没有你的理念，你只是在找那个讨厌蓝也讨厌绿的人，去找那些在政治上等于剩余的价值。那这样的一种政党，他没有中心思想。 是， 但是你说真的，未来在例如说像县市首长来讲，甚至总统大选来讲，就是很困难的。 那石姐，你看接下来高虹安啊，这个高票当选新竹市长，他是听柯会听柯文哲的吗？ 柯文哲顶多啦，就是三分之一个老板嘛，因为还有宣统跟郭董。那如果柯的这个民众党越来越弱的时候，高虹安其实没有必要理他啦，就是何必把他放在眼里。那刚刚讲到说民众党一人政党，的确啦，就是过去在台湾的政治发展史上，一人政党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楚的路线区隔或者是价值的理念的话，你的确很难继续持续的永远的生存下去。那这个呢 ,Grace 曾经这个上过节目嘛，然后他是民众党的这个成员，他怎么样看这一次2022的这一场选举，我觉得他写的还蛮，就是当中的人看到自己当中的越来越缩小的危机，所以他写出来了。他就说柯文哲呢还一直陶醉在自己是个网红，能够对空军呼风唤雨，然后呢如果没有四叉猫，你民众党根本没有声量。所以民众党其实你们真的要感谢四叉猫啦，把你们民众党的声量炒很高。他后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的诉求是拉下民进党的话，那票当然就回到国民党啊，就不会有你民众党，因为最有实力可以拉下民进党的就是国民党嘛。那也因此这个当政党的支持度一直做说，哦，国民党跟民众党哦快要被超越咯，很近的时候，民众党柯文哲就会误以为我跟国民党一样大，其实你并没有比较大，你的价值理念你的路线的区隔其实跟国民党没有什么两样。那所以 Grace 他认为啦，2022的选举就是拉下民进党支持国民党根本没有民众党。我觉得他写的还蛮到位的，就是说这是柯文哲民众党的很明确的危机。如果只靠你个人的魅力，你没有什么魅力，然后你不要误以为自己是天下人都宠爱你，你也不要误以为真的自己就是雍正，自己就是乾隆，你一声令下下面的人都乖乖的动，没有这种事。那所以他现在的确面临到一个比较大危机，因为党主席选举就是同额竞选嘛，只有一个人要登记，然后其他的人能跑的就跑。也因为大家都看到说你说蓝绿一样烂都是垃圾，可是你为什么专收垃圾？人家国民党不敢要的中东锦你也要，民进党不敢要的人你也都要，你明明就是一个垃圾大统包，但大统包的状况底下你凭什么说服人？所以这个是可预见的越来越缩小的未来啦，这是民众党自己要去思考的。 是，威元兄怎么看？ 我觉得民众党当然是一个一人政党，包括他这次党主席的这个选改选，就柯文哲一人登记嘛。试想，民众党有谁能选那个党主席高虹安吗？没有其他人选嘛，他就是基于柯文哲底下一人政党。我也大家看一个数字哦，在选前10月19号的时候，台湾民意基金会，当时我们看到很多政党民调，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有几份民调民众党超越国民党支持度？而当时10月19号，民进党的支持度是 33.5%， 国民党是 18.6%， 民众党呢15.8%。好，那我们换句话说，回到刚刚那个洪仪哥讲到县市首长，我觉得县市首长因为有弃保关系啊，所以他得票率会这个比较低，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回到市议员的部分，民众党的市议员几乎可以说是全台湾全军覆没、欸，他全台湾提了86席的议员，最后上了14席而已，这个上垒率大概 16% 而已。所以代表说，你知道议员是怎样？如果你把民众党的这个政党支持度放到议员底下 15.8%， 放每个选区2到3个议员都可以支撑过嘛。很多选区一个议员，包含我们自己选区松进区也只有提一个人而已，他也没有过。原因是什么东西？原因很明确嘛，民众党就基于柯文哲在一人之战，而柯文哲在这一次没有舞台，他是一个很大的抬轿者，但他不是主角，他不是坐在轿上那个人。所以民众党的人他没有这样子一个积极性跟热情，说我愿意投给柯文哲底下民众党，因为柯文哲他没有这种热情度嘛，所以导致他这个全军覆没。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齁，其实是民众党唯一有机会大胜的机会。如果连这次都没有，回到 2024, 看昨天的有报的一个民调，看得出来柯文哲在三组候选人里面，只要国民党的候选不要太弱，基本上柯文哲就是被弃保那个。如果连柯文哲在2024都没有机会的话，都没有声量的话， 民众党我相信在2024应该就会泡沫化了。 可是他一定会选啊。 他一定会选，柯文哲一定要选，他不选要干嘛？回台大当医生吗？ 不是，他要选他的，他才能够有立委啊。 对对对，有立委、 啊、是呀。好，这个是啊，这个李正浩啊，李正浩说蔡壁如现在在党内没有战功，高虹安又当选新竹市长，党内地位已经有差了。民众党就是一群拉瓦的组合，选输了得不到利益就离开了。啊，为什么蔡壁如想离开呢？李正浩说，柯文哲身边原本有两个双箭头，也就是蔡壁如跟刚刚当选新竹市长的高虹安。但是蔡壁如跟高虹安两人之间有矛盾跟心结。高虹安之前陷入争议的时候，蔡壁如不但婉拒上节目替高虹安辩护，还在节目捅过高虹安一刀。李正浩说，在这次选战里面，谁先达阵，谁就拥有民众党未来的话语权。那现在呢，达阵的人就是高虹安，有了胜选新竹市长的战功。反观蔡壁如，现在没有党公职，之前更因为论文抄袭而辞掉立委。好、哦，那另外是民众党为什么会有退党潮？他说，这个政党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拉瓦，他们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加入民众党，而不是因为拥有相同的理念啊。哦，那我请教一下那个仁俊，你怎么看？ 务实一点回来看民众党这一次的整个的选举结果哦。嗯，台北市他有四席的议员是上榜的，基本上做党团没有问题啦，啊，因为他已经破三。 那台北市选最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新竹跟彰化各有两席的议员嘛。嗯哼，那这两席基本上啦，他如果能够找到无党的拉一个进去，他还是可以组类政团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党团我觉得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这张表其实真的凸显了一件事情，是柯文哲的危机。嗯，也就是你记不记得柯文哲曾经讲过，大家骂他台北市执政不好，他说什么？他说他的民调只要走出台北市，其他县市都会比台北市好。嗯，这他讲过的。可是你我从这一张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他在各个县市，即使后来旁边这边还有乡镇市民代表，但是都只有一席。嗯，所以概念是什么？你知道？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哦，大家在选前都骂柯文哲的民众党叫4%党，这一次选完之后，他们的得票是多少%？是4%。可是我们会回来看的是，这个所谓的4%到底是柯文哲柯粉的4%，还是其实是支持民众党的4%？ 支持民众党的4%。 好，这个有差别。为什么？你知道刚一直在提到一人政党，比如说我们讲现在大家最喜欢讲深蓝跟深绿，什么叫深蓝，什么叫深绿？不管你党主席换谁，我这群人我就是支持你这个政党。如果你没有这个状态，你用柯粉的4%去撑起这个民众党的话，那很可怕。因为如果柯文哲你今天不在了，那这4%他不见得爱你。嗯，大家刚刚提到亲民党，小弟在亲民党待过嘛，就是那个状况就会变成是这样，就这一些粉他唯一的目标跟想法就是针对他爱的那个人。嗯，所以他会愿意为了他爱的那个人做很多的事情，但他不见得愿意为那个党做事。这就回到了选票的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柯文哲当时认为他离开台北市之后他的民调都会比台北市好，那现在很明白的告诉你，对不起，你的想象是幻想。嗯，因为你在地方上面的得票并不如你的预期。其实我那天有访问谢立功，我说你现在东主席多少人要参选，他说没，现在只有一个合作柯文哲。那就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是你今天要嘛就是没人敢跟你选，嗯，不嘛就是大家也觉得选了没什么用。刚提到高虹安，你如果再从这张表里面来看民众党的权力结构接下来会变成怎样，你知道柯文哲跟高虹安可能会站在同一线上面。就你柯文哲虽然表面上你是党主席哦，可是真正经过民意的这一次最高的其实高虹安，虽然你可以讲说，啊，他只有新竹啊，但是我认为民众党接下来你要告诉人家讲说我是具有民意的政党，你要不要把高虹安的位置往上拉？那他愿不愿意？ 是， 这就是两件事情，他搞不好也不愿意为民众党啊，所以他会不会变成就是说我往有权力的就你爱狼熊的话，现在嘛，那民众党会不会有一堆人就往高虹安那边去靠？哦，那你告诉人家讲说这个的民众党的理念到底是高虹安的理念，还是柯文哲的理念，还是民众党的理念？我觉得他就很难。 高虹安的头前有三支电话啦，啊，伊拢有注明这支是郭台铭的专线，嗯，这支是薛明哲的专线，这支是柯文哲的专线。啊，三支都是响，你感觉伊会升价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状况不会发生，因为高虹安的手上应该只有郭董跟宣导，还没有柯，柯文哲可能会有 没有柯的吗？ 可能会有助理帮忙衔接呀、啊。就是因为他是选前，他所呈现的态势就是这样嘛。你看他任何的场合、任何的造势，只要公开讲话，郭董一定要拿出来讲。 他已经 郭董没有出现哦，但是郭董也要讲。那宣董大概都会站在旁边。那我讲哦，企业本来就有支持他的理想人选的这个自由，这个我们没有意见。选择权是在参选的政治人物的身上。但我认为高虹安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给大家看，就他认为他所有胜选的目标是为了要满足郭台铭的愿望，然后呢是为了达成宣董的期待。那对于柯文哲的这件事情来讲，我不认为高虹安现在把整体的方向会认为说民众党的成长或不成长，对他来讲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的上面。 是，义成兄， 我看这个民众党包括柯文哲都去给高虹安杀了公共事了。你说高虹安去当了新竹市长之后，小内阁会怎么处理？各位知道新竹市的小内阁只有20个局长，20个局长他只能提名一半，另外一半是事务官，这是政府规定的。那这十个里头呢，这十个宣董不会有意见吗？郭董不会有意见吗？各位知道台北市的局处首长，包括台北捷运公司，包括台北悠游卡公司，包括台北富邦，可以用的局长、董事长，五十个， 哦，差那么多。 包括如果包括副的，就一百。所以这100个人，还有各位知道学姐怎么来的？学姐是当柯文哲的副发言人来的。这些人现在台北市政府在亏，基本上拢蒋万安嘞。所以原来这一批，原来在台北市政府的这一批，因为柯文哲当市长的这将近200-300人。不可能刷去新竹市政。对高虹安来讲，一家家被冲下，他去接这些人来干嘛？所以接下来民众党最后就进到刚讲的这个一人政党。我请问，蔡壁如没有柯文哲的蔡壁如是什么？没有民众党立委的蔡壁如是什么？哎，一起码连台大嘛，包都等于啊，因为伊不是切掉呀、啊，柯文哲才是切掉了。好、哦哦，所以比如那黄珊珊。没有柯文哲，没有民众党的黄珊珊是什么？就这一些人，当时是因为柯文哲，因为民众党，他们才能够这样起来吗？那如果没有了柯文哲，没有了民众党，那这些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嘛，哈、哦。那对这一个柯文哲来说，柯文哲接下来回去台大，他最多这个党一年领7900万的政党补助费，他不一定也会有很大的舞台，所以那个民众党在。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就会进入到非常沉潜，因为马博三面不逮，那各地的议会都只有一个两个、 哦、 那高虹安嘛没插柯文哲、所以接下来也不柯文哲也不要期待说这个伊即马本来是台北市政府今两三百个人有机会刷去成立一进屋，还是不可能。 那柯文哲为什么民众党会有退群潮啊？ 退群还有一说啦，以后截图跑出来都不要怪我、哦、截图、啊、群组的截图、哦、我已经退群了、 哦、 以后里面那讨论公党公塞不三不熟的东西不是我截出去的，跟我无关了、啊、但是截可以很早就截了啦，我叫李川阿贡啦、哦、其实柯文哲很信仰毛泽东，毛泽东、哦、是用战争在消化人事，那高虹安的市府以及他们全国当选的议员要去消化这些还差很远嘛，所以有一个东西一定会拿出来消化。你刚才问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黄珊珊怎么办？那蔡壁如怎么办？蔡壁如没有民众党，没有立委，他就是护理长啊。黄珊珊没有副市长，没有民众党，没有选举，他是律师。所以接下来这些人一定会大量投入区域立委选举嘛。 哦， 一定用战场来消化人士嘛，来拎这个冷沙霸哎哈，这五个去黄珊珊竞选总部，这五个去蔡壁如竞选总部，这五个去某某人的竞选总部，所以接下来的区域立委选举不瓦固呢，明年四月份各政党开始提名，四月现在已经12月1号了，四个月后各政党就要提名总统、副总统、立委跟不分区立委，所以别的政党我不晓得。民众党有那个迫切的需求丢进一大堆区域立委候选人，一方面撑住那个政党的规模，二方面让这个党主席虽然失去了台北市政府，但是可以号令 至少到投票前弄就是礼物，嗯，那还可以消化一大堆过去这两三百人放在市府的人，嗯，而他投入的区域立委选举的时候，国民党要不要让？那他立功的杀鸡等威哈，嗯嗯，其实宣霸的电话跟郭董的电话，其实就是柯文哲那次电话献给刘哲的原因。哎，你知道柯文哲2024如果想要选啊，一定要寻求外力合作，而寻求外力合作，我们刚才讲在政治上。民意的授权，高虹安现在是民众党最大的诸侯。嗯，以政治的资源分配，高虹安拥有最大的资源以外，他后面还有郭董、宣董代表那一批资源。嗯，所以柯文哲爱揪伊不？你懂爱揪伊？那他要跟谁合作？国民党如果很快的定于一尊，也不会跟柯文哲合作。嗯，但是如果国民党没有定于一尊，那他就势必国民党内有一个也需要对外去寻求合作，嗯，那这两个就会一拍即合。所以四个月内哈，嗯，立委跟总统这个战场就可以看到分分合合了。 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民进党，因为啊，今天呢，啊，联合报哦，啊，连续用了两篇啊，在啊这一个修理民进党，说民进党的检讨哈，啊，根本不是啊真心的啊。而且还去呛记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假？等一下我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好，那么民进党啊，在礼拜三啊，成立了2022选战检讨小组。可是他说啊，摊开细节一看，不止召集人并没有提高到党主席的高度，小组的成员更是尚未纳入各派系的要角，说。放的话是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参加，哦，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成方式，让外界哑然失笑，怀疑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有破釜沉舟的改革决心，哦，真的是这样吗？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政治体啦，就是王世坚说，哦， 不方便， 希望你来阻隔，你怎么看？ 谢谢他，谢谢。 前一秒大谈生医产业，听到政治题，前副总统陈建仁早干阿归，毕竟是英系力推的代表人物，牵动民进党新时代布局。 现在郑文灿传出要当党魁来争取这个部分，觉得他是好的人选吗？ 谢谢。 标准答案挂嘴边，陈建仁努力回避。据了解，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在中常会上说，大家从政很久，怎么做对党比较好，也心知肚明。他会后表态不竞逐明年一月的主席改选，倒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接任党内检讨小组召集人，被解读有意剑指党主席。 郑文灿是党内优秀人才，党内中生代人才济济，我建议派系共推人选。 我认为新兴的党魁，他要更能够带领这个党，那贴近民意，也就是他需要有相当的地方经验。 民进党换谁掌舵？郑文灿选后被捕捉到和英系要角会面，传出就是要抢当党主席，主导2024党内提名办法。而副总统赖清德、郑国会掌门人林佳龙也被点名，有机会拿下绿营主导权。不止党内大风吹，内阁微调的声浪也没停过。 去我办公室看，你们都知道我的达摩像什么都还在。啊，我只是把一些我的个人的东西拿回家了。我的东西本来就是搬来搬去啊。嗯， 大家认为那个报道台写作这是开内阁改组的第一章， 想太多了哈。 消灾解厄的达摩像还放在内政部，徐国勇否认清空办公室转任民进党秘书长的说法。中生代接班，重振绿营士气，要在英苏体制的政局中继续稳定向前。 好，那联合报还写，民进党营造出了检讨的氛围，但检讨小组的细节一片空白，连有哪些人要参加都不知道。如果真的有先检讨，中常会应该展现更大的魄力，至少把所有的常委通通纳入检讨小组。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召集人由郑文灿担任啊。可是啊，他说啊，这只会外界看到的只会是检讨过程呈现群龙无首的状态，由一个输掉桃园没有能延续地方执政的县市首长领衔，能不能检讨出民进党真正的病灶，也有很大的问号。那这个王委员刚才有开民进党中常会吗？ 我光当来开这个中常会啊， 真正是这么不堪哦。 联合报检讨民进党，大概民进党除了导向中国一样，他永远不会满意了。他这个内容充满了错误。嗯，民党需要检讨，民党该骂， 但我一直认为这次的败选，民进党担任立委、议员、县市首长到总统，这些人包含我自己，我们从检讨自己开始，我们没有资格用手肘去指着别人检讨。至于外界要怎么检讨民进党，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我们都尊重，但是要基于正确。比方说我们昨天是第一次开中常会，主席已经辞了，当然要产生一个短期间内大概一个月左右的代理党主席，而代理党主席的同时也要产生一个检讨的小组的召集人，所以这个是选后第一次中常会，你说主席一定要兼任，主席要一个月后才选出来，那我一个月后才产生检讨的召集人，我想以他们报纸的风格又要讲说，哎呀，检讨延后一个月哈，不要父子骑驴。我们面对败选，郑文灿是不是我们中生代里面，他不管在施政的品质跟民意的过去的授权，他其实是我们这一代里面算佼佼者，由他来担任召集人。至于召集的成员，看请求一共，大家自由参加，不是。郑文灿，我们那时候决定的是，郑文灿要负责所有的成员要参加，我有接到他电话了。各派系的要角成员都会参加了。然后不用去放这声音，而且参加这个又不是什么权利，我们先被公菜，这些在监督来播。我们里面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是，要到基层由地方党部召集地方基层党员，大鸣大放。所以陈其迈才特别讲到，2018年我们败选的那一次，第一站选择败选检讨的是蔡英文，也辞主席喽，但他是总统。他来到高雄，嘿，很牛，每个瓦拍天都有啦。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到地方去听直接的声音。这个是我们面对败选的态度。那联合报他不满意，那他就不满意吧。我们是照着节奏来走哈。 好， 那把主席赶快选出来。我们还有两场的这个代理主席，还有两场补选要面对。 好，那我们再看联合报的批评，还包括说这一次的败选，说要检讨啊，谦虚面对民意。可是就在府院党一片检讨声浪中，卷入国安私烟案一审被判刑的华航前空品处副总邱章信，在民进党大败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就火速升任华航副总级的联合管制处长，负责掌管飞安。不仅跟他过往业务是推广，过往业务推广的专业不符，更被质疑是赶在邱家关系密切的苏贞昌泄水进前，还有邱章信二审宣判之前先卡位。这个人事案呢，引发华航内部的议论，批评政治介入华航人事也就罢了，还拿人命当儿戏。好，为什么？他说啊，现在就反正朝中有人啊，朝中就是说因这就是邱意莹啦，就可以不但回任原职，甚至还升官。更加位高权重，所以看在华航人的眼中，岂不愤愤不平？在月三十章，邱意莹在立法院被记者堵麦访问这件事情，说你弟弟是在2000年考进，他说他弟弟是在2000年考进华航的。不过记者呢就追问，说有人认为这样是拿人命当儿戏，他却怒呛记者：“你哪一台的？”什么叫把人命当儿戏？我觉得你好低哦。随即转身悻悻然而去。然后联合报说，请问记者的提问何错之有？民进党这次会败选，就是因为踩中了人民最痛恨的特权与跋扈这两个痛点。从邱章信的人事案到邱意莹的反应，就完全成了一面照妖镜。请教一下时期啊，真有这回事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联合报就是作为一个攻击手，然后呢，这个东西攻不下去就攻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攻不下去就开始改攻别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在转移他的主题，所以到最后攻不下去的时候，就说你态度很烂，你邱意莹讲话很不客气。但是联合报所指控的内容，我觉得其实都是 错的。 对，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公允。那邱章信是2000年自己去考试考进华航的嘛？那邱章信一开始就是在修护工厂，那他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2022年都在华航，没有靠他姐姐，因为他是考进去的。那他每一级每一级往上升，所以他这一次变成副总， 其实在职等上面是平调的，他没有升迁。那所以这个报道这样子写出来之后，明明是一个错误的讯息，但是就堆叠出哦，很会升官哦，啊，是靠姐姐。可是他指控的这两件事情，完全都不是事实嘛。那邱章信现在在干嘛呢？他要负责的是飞机航班的准点及班机调度，所以跟飞安这件事情有没有关联？就飞安是由飞安室在管理的。那所以我觉得联合报这个报道其实很不精准，然后不是事实，但是它达到了政治攻击抹黑的一个目的。 我觉得特定的媒体有特定的立场，我尊重。但是基于事实，将来没嘛，他多喝嘛。我们先客观的讲他的事实哈。第一个，哇，罔顾飞安，华航，如果这真的是华航内部看不下去，这个内部这个人真的太外行了。华航的飞安是由直属总经理办公室的企业安全室负责主管，跟联合管制处没有关系。联合管制处就刚才实习讲了，他管什么你知道吗？管营运航班的准点，那个飞行的调度有没有准点。所以飞安是企业安全室，这一个是联合管制处管航班准不准点的，这两件事情是不相干的。第二个，邱章信有没有升官？没有升官，他升这个联合管制处的处长是平调，而且他早就符合资格了。第三个，需不需要靠特权？他2000年9月份考进华航的时候，邱毅莹都还没当立委，他当了22年的华航人，22年大概每个位置都历任过了，所以12月1号是正常时间到处长级的轮调，而且没有把他调到管飞安的，是管他本来就会的这种所谓的航班的管理啊等等。所以如果要骂邱毅莹，要修理民进党可以，你拿真实的来修理。而邱章信难道只因为他姐姐叫邱毅莹？我是觉得要去讲邱毅莹的态度好或不好哈，见仁见智啦。我觉得他弟弟因为他这个姐姐哈，在那边姐姐当回一些情绪，但我是劝邱委员，这时阵哈，六岁时阵。众人给你斩，干哪拢有得力？搁较大诶委屈，有时候有委屈也是要忍耐的。我坦白讲。 那另外呢，因为刚刚讲到说，邱莹跟苏贞昌交好，所以呢，趁着苏贞昌要下台之前，赶快先卡位哈、哦。那他都好讲，这不是属性。王世坚继续要求这个苏贞昌要下台。好、哦，伊讲你即马走是水亏水亏啊，你若是去用别个，你就是晚景凄凉。今天呢、这个精神科医师啊，沈正南也说，民进党是要输到无够多吗？啊、哦，输安呢，干那一个东主席落台也可输。好、哦，那今天呢、苏贞昌针对有人叫他下台，他的回答是：他说我会率领团队继续为整个国家需要做的方方面面工作继续努力，希望外界能给予支持。对于这一次的选举，他也会诚恳检讨。换句话说，我没落台，那我也继续做。那我想请教易川兄，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些选完之后的那种泛化的文化都不好啦齁、就是讲办公首先定位落台唔落台，为媒体安尼绑，为媒体安尼绑，然后还点名个别的部会，我今去交通部就好啊。你点名王国材下台干嘛？王国材这一年都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因为没有干坏事，也没有讲错话，也没有哪一个施政引起民怨，那你就点名他。然后昨天还点名教育部长要下台，然后还有接班人名字都有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哦，大家放来放去，对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讲，啊，现在是怎样啊？算了啊，恁大家都要坐来坐去。苏院长要继续留任，苏院长也要讲出一套道理。说接下来的一年我会怎么做，到明年选举前我会怎么做。苏院长换人，新接的那个人也要跟大家讲清楚，那不是在换人而已啦。你要说换了，大家刚刚说、你要换这个对，因为这个代表什么、你若是继续做，也要有一个新的希望，新的期待出来、不然人民说、你规群就在这，你像今天传出什么郑文灿要去选党主席、这个代志嘛，同款啊！党主席是爱打的呢，党主席不是去抢的呢，去抢党主席要创啊！即摆规个党即个经营，大家都在用抢的，现在抢啊啦，抢会大个哦。 当然是要爱出来打的。嗯，即马要做行政院长，要做嘛是爱出来打的。嗯，啊，问题是，你总要有一个理由，甲这个人民讲清楚嘛。嗯，甲他讲华航的代志，啊，然后报安尼写，我今日透早朋友话传话，讲你民进党是咧创啥？即马这个时阵，搁咧布置。嗯，啊，我嘛无信息啊，我嘛唔知啊。啊，我看看，讲我过来问看嘛。 这个会有杀伤力。 啊，今日听了，啊，都唔是安尼啊。啊，请问华航，你要出来讲无啊？交通部我出来讲无啊？行花华航的董事长是行花会派的啊，行花会诶，这个董事长、交通部长，你嘛要出来讲啊？讲这两是啥物原因啊？这代志搁一直误落去，啊，就是一直扩散去嘛。即摆民进党要下乡去，甲咱政府也讲啊，讲地方党部就党员来讲，我刚刚讲啊，是要去听党员讲，唔是要去宣达政绩。我足惊即个下乡哦。又个有人要去遐讲啥物 GDP 超越日本、韩国了，伊个要3%、4%啦，哦，啥物防疫全世界第几名、第几名啦，迄人拢听袂落。你下当去问诶，即摆咧上富邦大，甲问讲，诶、欸，阿、啊、你哪无爱投民进党？伊可能甲你讲，啊，我较早开面单啊，我开面单，啊，你疫情就关起来，我也无头路，我即来做啥？请问即个人会投民进党吗？会投即摆执政团队吗？啊，你甲讲，下未咱疫情全世界第几名？第几名？啊，听袂落啊！ 川仁，我甲你喝啊，睡眠报告一下。你刚才假设他不存在，他不是下去政令宣导的，甚至拢无讲话，是咧听人讲诶。东部会当班，民意代表会当班，要收集我们在同温层为什么扩散不出去的真正理由。所以不是去阿公 GDP 啦，去阿公当公在那个假设不存在啦。我们昨天讨论的基调就不是这个，讨论基调完全不是这个，而是像2018年。或者像2008年那个大变故来的时候，你听听人甲你念，听人甲你骂，还是听人讲你对做不好，把它收集起来汇整成为具体可以做的作为。黑哪被这政令宣导去办黑吼，民进党搁较安怎欠骂，没这 结果。对啊，所以我讲安尼啦， 没这结果代志啦。 昨天有这个讨论，昨个会后记者我也甲台湾人民讲啊，讲阮这道理就是要去互你骂啊，你来大家说讲啊，不是讲内底开会开了就要下乡。从今仔政府也讲，大家有看到电视，哦，知影讲哦，啊，咱民进党就是要安尼检讨。啊，这代志要讲，迄、那个大家迄个开到机会都要等要透啊，你知无？啊无吼，安尼继续落去，其实哦，那个人民对民进党的迄个信心支持度会愈来一直的。 大家拢去借口讲民进党要过是凹蛮，要过是跌款呢？ 对，就是这个事件其实贯穿了整个选举。好，那至于说人事上面的布局跟改组，我会这样觉得，就是说。尽管苏贞昌说他会继续领导这个内阁持续拼，对他拼的成绩也不错啦，就是说从民调的支持度上面看起来的确数字还蛮漂亮的，只是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拿数字跟人家说我很漂亮，你是要让大家有感受到说哦，民进党因应这一次的败选，所以他知道要改变，那个是印象分啦，嘿，所以我想跟这些民进党的头人们讲说，换掉你或者是更换有一些异动，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民众希望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分数。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战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选战很快呢。 好，这个啊，谈到内阁改组跟大家报告哈，因为据说内政部长徐国勇已经开出第一枪。徐国勇今天回应，目前他是还没有接到征询，还说政务官没有任期，缘起缘灭啊、哦。不过他说，据了解说，徐国勇已经在选后把部长办公室清空了，个人物品已经送回去家中了。换句话说，已保定不爱走啊。 可是他跟我说啊，我就已经收2年半了呢，他一直在收。 我觉得像刚刚讲说邱彰兴这个事情，你批评的声音大还是反驳的声音大？嗯， 批评啊，当然批评啊， 当然批评大嘛。嗯，你说今天批评的大，如果是5分，我反驳可能要25分，甚至50分、嗯，但是没有，嗯，甚至你可能只有2分、3分，那大家就会相信那5分的批评。嗯，现在我觉得从疫情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嘛，鸡飞城市。为什么会鸡飞城市？因为你对每个人对你的质疑，要么就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要不然就是前后矛盾。就会让对方再掌握到更多的纰漏，然后就更多的批评，一层一层加上去，就 抹不掉了嘛。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邱委员很可惜啦。我觉得邱委员那天如果他心平气和的说，我的弟弟很优秀，我对他有信心，他在这个华航的发展靠他自己，他也没有升迁，他只是平调，我觉得就可以打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力球了嘛。你说啊，你低了，这个就是别人说有一点就是不愿意去做回应，这是一个很可惜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就是说有关于人事的部分，现在民进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2024年一定要赢总统。所有的大的事情，那当然短期内就是包含这个嘉义市的这个市长的12月18号的选举。民党现在应该不是在互相批评，是整个党拉到嘉义去，希望嘉义市能够赢。民党现在最希望的是一场胜仗，否则这个士气一直很低迷。另外就是台北市还有像这个南投的县的这个立委的补选，那像台北市已经确定了嘛，已经征召了嘛， 是。 所以我觉得就这些东西是要赶快来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真正的胜选的真正的目标是放在2024的话，所有的包含院长包含部长都应该是以这个为圭臬，而不是还想要做政治的一些分配，利益的分配，那我觉得那就是民进党就没救了。 好，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因为确实有互相攻击的情况啊、哦，因为李建昌啊，他罕见的开炮，他说高嘉瑜应该离开民进党啊，以供啊，这个高嘉瑜啊，好、哦，公开向媒体发话，批判党。凸显自己站在良心一方的做法没有必要。哪怕公良心微，他跟党内其他委员也都会聊，但是会在密室里面聊，不会公开放话。他说高嘉瑜站在支持者的痛创造自己的声量，更对高嘉瑜撂话，建议他应该离开民进党。今天啊，这个游淑慧国民党籍，他说高嘉瑜那游淑慧啦齁，公一起高嘉瑜一对离开，因为不然会人格分裂齁、哦。可是高嘉瑜今天说他要继续留在民进党，不是你叫我离开我就会害怕齁、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高嘉瑜啊，因为李建昌建议他离开、哦、那么、高嘉瑜一公啊，哈、哦，一公啊、这个他支持民进党，也认同民进党的理念，但这不代表民进党不会犯错。民进党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我要继续留在民进党，让民进党越来越好，这是我的目标跟理想，是我奋斗的方向。一公规规定来对，以希望民进党吸纳更多的支持者，那就是要跳出同温层。这一次有很大的错误是民进党认为巩固基本盘就会胜选，但是呢，把眼光放在这里却损失更多，基本盘也越来越小。他说这样的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网军侧翼，只要一些言论大家不认同就被洗版、哦、让本来中间选民觉得没有理性讨论的空间，这是不好的，所以呢，因此反感，这是要去面对的问题。高嘉瑜提到像是年轻人很在意高房价高公设的问题，这些民进党执政民众希望解决的，如果可以去推动让民众有感，相信还是可以挽回民心，这都是正面的建议。但是说这样的言论有人觉得是对民进党不好，然后呢就应该要关起门来讨论，然后呢就攻击他。好，汪委你看他要离开吗？ 第一个我觉得高委员可能扭曲了李建昌议员的说法，李建昌没有去讲他建议那些什么公共政策东西，不是黑啦。我还是讲我自己，当一个公职人员，手上拥有人民给你的权利，面对这样的败局，先检讨自己开始。检讨别人很容易啊，去讲别人很容易啊。我们自己扮演的角色有没有思考不周的地方？在浮选当中有没有不够认真的地方？在浮选当中有没有摇摆的地方？我们在浮选当中有没有自己的同温层，误以为同温层很厚，错判了其他人的看法？我们都从自己检讨开始。其实李建昌要讲的是这个，万一刚我跨一叠叠这么共， 一马 呆呆比亚呗嘛，一马要瞎理嘛，没加本就没差。我觉得他是这个想，他是这个看法，倒不是说你提出公社啊什么房价，那个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公共政策也不止那一条，有很多条。那第二个部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 针对特定对象的发动特定的声音或攻击哈、嗯，我觉得这样的检讨到底有没有帮助，我是打问号了。哦，内阁在目前为什么不动？因为现在在审总预算。嗯，现在总辞预算要退回，那整个这一次会期归定下去。我赞成内阁要改动，我个人我可以讲，我当一个立委，我认为内阁是应该有变动，但不是现在。现在变动，所有我们已经一读完成，复委完成，要交付财政委员会准备出委员会的，我们开到十二月份了，现在已经十二月份了，你总预算要全部重来，这对国家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把总预算审完，把国家稳定下来，内阁该怎么变动怎么变动，包含徐国勇部长，我看他就是我民家弄上灯去处理呢。徐国勇部长可能是开始，也可能是结束，就是说他自己离职的是结束。但也可能因为他部长认为该负起政治责任，他请辞第六次了吧？嗯，他请辞，那会带动整个内阁大的变动。所以，我个人是赞成内阁在妥当的时候，向国民负责，因为这改五级的很凶了、啊。我们自己在看选举哈，民进党基层的议员很认真、很努力，选举的成果也是各党最好的。可是县市首长选得很差，也就县市首长选得很差。议员选的不差，我们不能以议员选的不差就自满。你回过头来看，为什么管旗就酸料不喝？那可能是全国的施政、全国的提名策略、全国的选战主轴出了问题，在会修连金嘛。那个部分当然就要全国的部分来做起，他应该负的责任。那时间到了，我认为会啦，会有所变动的。 请教一下易传兄，你嘛民进党哈，你看安怎看高嘉瑜哈，伊要留落来无？ 无啦，伊也无掌握啥物权力啊，伊有低的无低的，对规个党无啥物影响啊。啊哈哈，就是讲，伊嘛是立委之一尔嘛，每一人是党内拢会当讲话嘛，伊讲伊讲的话，你要听一听，唔听卖听，伊讲敢会撼动到整个党的根基嘛？袂嘛。今仔你若是讲，伊是啥物派系的老大，讲啥物中生代内底老大，伊讲的当然有影响力嘛，我讲伊安那讲，伊交王世坚安那讲，王世坚公共的票阁愈济。我是个人认为讲，你要讲要骂，包括建昌同款，就是讲大家要讲要骂，卖针对人啦、啊。公开拢卖针对人啦、啊，大家门关起来要叫迄个派系拢无去啦，要讲咱党内安怎，要讲啥物双议长安怎，要讲总统安怎，迄拢无问题。可是公开去讲呛讲，你爱走你爱走。我是感觉这安尼。我个人是不赞成。 好，来委员。 我不是民进党，但我从旁观者角度来看，高嘉瑜老实讲哈，高嘉瑜重不重要？以立委这个等级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为老实在港湖区啊，高嘉瑜算是民进党很厉害，在港湖区拿下这一席立委，他有他在港湖区的战功啊。但的确，他为什么会被民进党的支持者比较有意见的原因，是在于说。他有几次的比较重大活动看起来跟民进党不一致啊。从早期姚文智那个翻白眼的事情，到后来陈时中这个团队这个他提早离席，当然他有他的原因。但是整个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没有真的跟民进党站在一起，这也导致为什么支持者对于他会比较多的这个抱怨这样子。但老实说哈，包含他选前讲这个一失五命的事情，他我觉得他最近蛮安静的，除了讲阁揆的事情，他这样子预言之后其实就是变相的，大家会觉得说有点在外面批评民进党这样的感觉。那最后还是回到这个阁揆到底要不要换的事情。我必须说啊，整场民进党这一次的这样子的选战到最后这个结果，我觉得苏贞昌苏内阁在这一两年其实没有做太大的好跟坏的事情，基本上维持持平。你看他的支持度大概45%-50%左右，不算太低啦。那这两年的确是因为疫情，其实陈时中背负比较多的这个批评这样子。所以你说换阁揆到底是苏贞昌要不要去争取这样子所谓这战犯这样去顶这样顶罪，我觉得不必然。但是问题是从改革角度来看，对选民的这个承诺或者这个选民交代来看，换一个新的内阁的话会有个新气象，这的确会对选民来说或对民进党支持来说会有一定的交代。 那这个接下来啊紧锣密鼓就是立法委员的补选啊。台北市这一席啊很受瞩目，蒋万安啊遗留下来的空缺齁、哦。那民进党已经确定由吴怡农来征召来选。那他也说他啊完全要啊这个不用棋子齁、哦。那这个反正他不会乱花钱。另外就是很干净的选举，那也不谈八卦齁、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好意思。 在大家下班前啊。 西装衬衫打扮，吴英龙备妥资料，赶在五点下班前直奔北市选委会正式登记中山北松山立委补选。 我感受责任非常的重大，在这次选举的两个承诺，一个是干净的选举，一个是正面的选举。 强调不插旗、不挂广告牌，期盼干净选举文化之外，更只谈政见，不做人身攻击。不过，民进党大选才刚大败，吴英龙也有话要说。 初选机制的一个崩坏，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正规的传统，那就是初选应该是常态，我们的征召应该是例外。 绿营定于一尊，反观蓝营依然翠波狼。国民党属意民调第一的王宏威，而在他多次喊出不选后，登记时间越近，态度似乎也松动。 动摇的那种 moment 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的话术，不参选声明，然后我现在再去选，我觉得好丢脸。 坦言动摇过，私下了解蓝营人选可能得等到晚上九点才出炉。目前执意等王宏威点头，虽然还没松口要选，但王宏威对自己实力很有信心。 我认为我会赢的，我要是选的话，我要怎么打这一场战？ 吴怡农没有那么可怕，不管对手是谁，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在短短的五个礼拜要争取到市民朋友们的信任。 还没宣布参政，蓝绿已经隔空飘烟消味。但蒋万安十一月十号辞立委，中选会宣布十一月二十八号到十二月二号登记，明年一月八号投票，跟议员们十二月二十五号就职只差两个礼拜，被外界质疑时程有政治考量。 哎，这个想太多了，定在这个日期已经说明过至少五次以上了。 李进勇无奈驳斥，毕竟蓝营人选焦灼，却频频牵扯中选会定时程，充满政治味。反观民进党吴英龙蓄势待发，绿营力拼拿下这一席。 本来哈，张的新闻啊，讲王宏威跟徐巧芯都不会算，好、哦，那么所以呢，国民党立委的补选要直接征召，但是今天去跟那个怪怪啊嘞哈，是否投入立委补选？王辉说：“哦，他内心好纠结哦，我至少我脸皮很薄啊，我想请教委员，这是什么意思？” 老实讲哈，目前这个补选， 你敢算枯萎吗？哈， 哎，同选区台民党那几个，老实讲，我个人是认为王宏威最适合了。那徐小清就不用谈了，因为徐小清户籍基本上没有在这个登记前，那个什么公告前迁入这个、那个选区里面，他是没有资格的啦。所以以目前在台面上，大家王宏威、王浩，然后或者是这个罗淑蕾，以及可能有其他人选，那几个里面的确以知名度跟议题能力来说，王宏威最适合。那为什么王宏威这是 不想选或拒绝哈的态度比较大？他点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很尴尬。我们台北市议员是12月25号就职，那他如果接受这个补选的话，他会在选举期间，他要去决定他要不要就职的问题。怎么做都不对啊！我去就职，大家觉得、你没有认真选立委，你觉得你不会赢啊？我不去就职，那我好不容易选上一个议员，那我立委又不知道到最后结果怎么样，这不两头空吗？所以即便是征召，他都会面临这样子的困境，这样子一个困境。那为什么今天王辉看起来有点改口？很有可能是因为，据我所知啊，国民党党中央现在真的找不太到人了 觉得罗淑蕾要选 了，不是 为什么、因为这个区域 我来公关音了， 这个区域老实讲是这个蒋万安的本命区哦。你一个人从立委选上市长，代表说他应该是可以这个全台北市，他应该以他为主，就是他支持度很高。但回到他的立委选区，找不到一个接班人或继承人，如果真的被民进党拿走或被吴怡农拿走的话，对蒋万安来说也不太好看，对国民党也不好看。所以国民党党中央真的焦急的是这样这个原因。最后讲一下，其实从基本盘来说哈，蒋万安这次市长选举在这个选区这个立委选区的得票数8万多票，陈时中6万快6万。黄珊珊4万，那议员大概是国民党两党议员也是这样子的态势分配，代表说国民党的基本盘这个区域是比较有优势。但如果比较优势的情况之下，你推出一个候选人最后输给吴英龙的，那其实当然是对于地方基层或对于蓝军选民，以及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是胜选的，那这样子一个气势，在马上不到一个月哦，补选马上被打脸了，马上输了，这个气势马上就会被消风这样子下去。当然，国民党中央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结果了。 好，这个罗淑蕾他表态，他愿意站。伊公啊，他接受访问，伊公朋友拢 Q 伊卖出来啊、不要淌浑水，而且还会被网军攻击。但是伊感觉讲，伊要为国民党分忧，所以呢，他自嘲说，因为过去伊是得失着太侪拿赢的金主，所以现在被征召的机会应该不高，他应该不高这样子。那这个，而且伊公啊，这个主持人问他啊，那你出来你的对手像罗淑蕾认为是吴怡农， 他说黄珊珊不可能，因为他户籍不在这里啊、哦。那王鸿薇呢？蔡英文他刚选上，蒋派共了，还有学者杨永顺、杨永明、前司议员王浩都有可能啊、哦。那但是他认为国民党就是不会提他啊、哦。来请教一下啊，王伟， 罗淑蕾，我们大家都很熟，国民党就是不要他了哦。这个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啊，他们当年怎么选的哈？我这次跟国民党里面有一些台北市的人在聊，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嗯，第一个，为什么这次找不到人？原来点名不是点李桂敏啊、郑丽文啊，点了一大堆人嘛。嗯，后来我们才发现，黑胜喊了哈。单纯以行政业务来讲，那个是很夸张的，就是户籍只要在台北市，嗯，你在选委会公告前迁入选区都来得及哦。嗯。所以我本来哈，黑中阿伯颠跑工，哎，为什么蒋万慢了五天才辞职？我以为他在等特定人选签进去，因为他辞职拖了五天，一口靠那刷龙给糊了。然后呢，他那个时候辞了，再由立法院报给选委会公告的话，大概又有四五天，所以有十天从他嘴巴宣布要辞职，就算没有讨论，但你有十天的时间，哎，郑鸿仪不错，赶快签进去。所以现在目前唯一户籍有在里面的只有王鸿薇跟罗淑蕾。但王鸿薇一个问题是25号就职 ,1 月8号吧齁。 1月8号。 1月8号投票。嗯。你真以为我们刚才在检讨民进党齁，我们有很多内省的部分。嗯。其实内省的反射面就是选民。选民现在没有一定是谁的了啦。嗯。选民没有一定是谁的。选民会有感受会有判断的。嗯哼。那接下来我要讲民进党这一块的部分，我先不讲吴怡农，我先夸奖梁文杰跟阮昭雄。梁文杰其实大家都认为应该他出来选，嗯，他在那边知名度够，选区的经营，他的中山北松山，他至少他的选区有一大块是跟那个有相关的，以及改意外落选，大家认为他没问题，分票分到落选，现在不甘的心，梁文杰出来选哈，我觉得就算比民调他未必会输，梁文杰他第一时间出来讲，他愿意成全这个吴怡农，他不争。阮昭雄也说那他不争，这两位在败选之后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们错了，我们承担，我愿意成全，愿意帮忙，去相较有一些其他的检讨方式，我觉得是蛮好的对照组。所以吴怡农这一次他能够整合民党最大的团结，那国民党在这一区是有优势的，他推出什么人选，这个区域的选民会不会买账，我觉得很快了，三四个礼拜后就知道了。 好，来，易川兄， 从这事情就可以看出朱立伦的无能啊。嗯，蒋万安是11月10号辞职呢，告进几天啊？告进16天啊呢。嗯哼，一辞职，伊无想到要补选吗？一定要补选嘛，因为不管有选掉无选掉，伊就补选嘛。登记到明仔载呢，登记到明仔载，伊唔知啥物人一来对，啥物人无一来对吗？拖到即嘛，王宏威即嘛当然咧塞奶嘛，因为伊议员初选一道，即嘛即道大选搁一道。啊，明年搁选立委，啊，立委若选掉，无一定明年立委搁爱初选。啊，到年到过，搁过一年的一月，伊搁要大选，伊一届选五道呢。对王宏威来讲，伊即摆做伊的议员就好，伊五道拢爱开钱呢，迄毋是开玩笑的呢。啊，国民党若无要听伊嘛，无要给伊钱，计家己去死哦，无可能。所以对王宏威来讲，伊即摆这两天使奈就是讲，啊，你若要叫我选会使啊，啊，资源呢？出完的，因为王宏威过去的从政，伊毋是靠财团的啊，伊靠伊己厝的啊，对无？啊，若无出完之外，而且投入这三十几天的选举，虽然时间很短，用的资源不多，可是那个大量的那一种宣传的计划还是要有。对他来说，家己想到，可能以后伊家己的主管该揢出来，伊当然即摆咧先来看朱立伦的，咱个直接部门甲斗相共无？ 人员。 我觉得王辉真的很想选啊，我知道他之前有打电话给一些人探寻，就是说出来选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那他很想选，又对外讲说他不能选也不要选。 对，那所以如果他今天真的就是那一天晚上发了声明讲，因为他有几点的理由嘛， 付了。 对，然后就说他不能选，结果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很纠结，所以我就只能讲，就是说我知道他之前确实征询了几个人，但是他有征询的对象都跟他说他这个时候不适合参选。为什么？第一个，这个立委的任期其实只有一年多一点点而已，并不是一个非常值的一个任期。可是王辉他想选是原因是因为你看在选举的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王辉所打的议题几乎都跟台北市政无关，他的那个目标就是放在立委的这件事情上面。那我认为当然刚刚提到说蒋万安啊，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说法，说为什么到底是15号，有人讲说他是为助理想，因为十五号就分薪水啦，啊，你要是提早是那款被助理去过位，说无法度领薪水，当然也有这个说法。可是我回来看哦，国民党现在有一个内斗的一个声音是炮打他的台北市党部， 也就是蒋万安辞的时候，不管他基于什么理由辞了啊，他辞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他有没有选上那区都要补选。那你那一区都要补选的这个现况之下，你到底有没有做营运？那时候其实有人去问的黄吕锦如，黄吕锦如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当时他的讲法说先把选战打完再说。可是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接一个，他没有什么你先选，就算他败选你也是要补选，你要胜选也是胜。所以现在看起来今天有很多办陈炳甫这些就出来对着这个党部去开干啊，就觉得说你们其实无心在政。那问题就来了啊、哦、这里面有一个角色很特别，是罗淑蕾啦。因为罗淑蕾在第一时间他就跳出来，他就说如果党中央愿意征召他是义不容辞啊、哦。但是因为我知道党内有一些人对后来蕾蕾有一句话他有一些意见，因为罗淑蕾讲了一句说他的志愿就是他有一些法案还希望推动。那有一些人会质疑说那你想要推动什么？不知道。那所以你看到在这一次里面，其实我觉得罗淑蕾蛮辛苦的。一说他已经表达了愿意为国民党而战，但是你光看国民党内讨论的跟国民党传出的名单， 没有人有反应的、 啊，都没有人有他，就都不愿意提他。就我不知道，就是说国民党为什么在这一战里面那么刻意要去排除罗淑蕾，我认为对他来讲是一个伤害。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回来看，就是国民党在这一战里面跟民党立论会不一样，他的利基会不同。 是 对民进党来讲，因为民进党一直认为说这一次败选不见得是选民背弃民进党，他是在教训民进党。什么叫做教训？咱台语讲尬死，我给你尬死一个啦。尬死了以后，你知影讲吼，你知影我今麦对你袂爽啊，我还是支持你，我只是这一次不愿意听你。所以这一次的补选对民进党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如果你认为说你这一次的选民其实是因为他不满一些事情而不愿意支持你，他不代表他就去支持国民党哦。那你这一次能不能团结？所以刚刚提到包含阮昭雄。包含梁文杰，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民党在这个阶段，他要告诉对外告诉大家，我在团结了，我没有那些所谓要争斗，要大家为了只认为个人，会跟之前刚刚提到说高嘉瑜那些现象不同。因为我讲实话，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嘛，我要代表良心，我要代表什么？阿是妈啦，别人没良心吗？别人听到刚才讲奇怪，而且跟他领导的灰较胖，阿阮兜物件话拢较吵啊呢。就我觉得那个其实有时候会那个观感上面，可是对于国民党来讲，跟民进党不同。两个在面对这个所谓的立委补选的这件事情上面，国民党现在看起来是各自有盘算的，也就是每一个想要选的或是什么都是基于这样。王文为什么今天还要再讲这件事？因为很简单，他不能自己喊要选，他一定希望透过党里面，那不然你征召我，我好歹再怎么样我都有办法。吴益农都已经讲了，不挂看板，不挂怎样，王文威他一定会，如果今天跟上他也可以讲，我也不挂啊，我也不怎样。可是你要让他有个台阶下，所以你看王维为什么今天还要去接受专访的时候，刻意在告诉大家讲说他的内心很纠结，他的脸皮很薄。为什么？我那是自己要出来，我也拍摄啦。但是那是别人叫我出来，就是别人爱拍摄啊。 所以义兄讲的，你生来啦哈、哦。来，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次的市长选举，他都要讲对吧？在这个中山北松山地区，蒋万安提到8万票，陈时中6万票，黄珊珊4万票，好、哦。那么上一次的选举，蒋万安李家铁11万2，吴益农拿9万9，恭喜了。以这个票数的差距，民进党不好选， 不耐得 行。好、哦，民进党不好选。那吴益农这一次是卷土重来，他现在是壮阔台湾的理事长，他承诺自己将打一场环保的选举，不挂竞选看板，不插旗子，而且只讲政见，不谈八卦，不抹黑。不做人身攻击，不过你现在已经有人在跟你攻击了。好，因为吴益农的文章啊，这个在 PTT 疑似开始带风向了，有一篇讨论叫做吴益农是黑道小弟吧，这引起了热议，还说吴益农因为与黑道纠扯不清才退出政坛。来，这个潘老师， 首先我是觉得王宏威他在这次的市议员选举他眼很大，包含他去揭发了这个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最早是他嘛，管到新竹去了。很多人就说他在跟徐小欣在争啊，争谁最高票。那原因什么？就是说啊，蒋万安这一期如果出去的话，他跟这个徐小欣两个人都很想要参选这个补选立委。就这个在选前大家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我觉得王宏威应该早就知道他，如果他，我相信他也知道他选上市议员是没问题的，只是票数而已。那他也知道蒋万安如果当选之后可能就要补选了，他也在做这个准备。 结果现在好像有点近乡情怯，哎，忽然觉得，哎呦，我这样子好像不太适合，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当初如果知道你当初那么辛苦干嘛？你去揭发林志坚的论文，你去帮这个张淑娟帮他怎么站台，这些事情，感觉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嘛。嗯，所以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所以现在又感觉就觉得，哎，好像又不太敢出来选。那我会觉得就是说，这样导致他当初的整个的沙盘推演，现在完全被推翻了啊。嗯、那最后你说罗淑蕾其实他很想选，为什么？要2016年他就是被蒋万安在党内初选被比掉的嘛。蒋万安凭着蒋家第四代，哎，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罗淑蕾一直愤愤不平嘛。他在当地的这个选区经营的很努力啊，很积极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就变成说，郎有情妹无意，或者是妹有情郎无意。刘淑蕾有情，但是国民党不想征召他、嗯。然后现在是王宏威不想选，要硬要逼他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的出来的候选人，大概都很难获得民众的支持。 好，那跟大家报告三立新闻哈、哦，最新的王浩不选了，南宁立委补选，三一笔出金算，但是朱立伦现在主意王宏威啊、哦，王宏威你给七，跟党秘书长说我不会选，29再向市党部主委说我不会选。但是12月1号变了，那这是苹果新闻啊、哦。知情人士说，主席署意王宏威，好、哦，来请教， 一定是他啦，嘿嘿，一定是他啦。他不能从自己的嘴巴里面说，对我在考虑中啊，这个太难交代了嘛。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对，到最后没办法啊，征召了 ，Yes I do。好，那个他今天不是有一篇说啊，他也很纠结。你看他那个内文里面，王宏威今天在访问当中，他也特别提到，其实我都已经推演过怎么攻击吴怡农了。哦，你说看他这样子会不想选吗？嗯，你都已经知道对手是谁，你都已经沙盘推演过我要怎么攻击他了。嗯，就是这个摆明了就是想选嘛，所以到最后应该就是王宏威啦。嗯，那我觉得在中山北松山这一区哦。民进党当然这一次在整个党的气氛急需要一个可以止跌这样子的一场战役啊。吴怡农显然势必是背负着还蛮大的这个责任。那就这个选区来分析齁、哦、你知道吴怡农齁、哦、他上一次立委选输了蒋万安之后，他其实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根，他除了弄他的那个壮阔台湾基金会之外，他其实都在捷运中山站啦，捷运就是他的选区当中就摆个肥皂箱就开始宣讲。那结果去我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诶，他时不时就会看到吴怡农在地宣讲，听的人都是以年轻人最居多嘛。然后那些面孔看起来就的确不太像是过去那种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就是说吴怡农显然是有意在这个地方用一个长期耕耘的方式来累积他的能量和实力。支持度其实就是这样堆叠起来的。以前你看问问看民进党在这一区有没有人长期耕耘过， 嗯，好像没有。 2008年谁选？各位，郭正亮啦。选完之后现在咧，现在跑去干嘛了？之后是简于晏啦。简于晏有生根哦，可是他后来就进了柯市府嘛，然后就没有了嘛。然后后来到最近的一次，后来是这个潘建志，他就用挂无党籍，就用礼让的嘛。选完了之后咧，拍拍屁股走人。也就是说，民进党的确没有人在这一块好好的耕耘过。吴怡农看起来是有在这个地区这个选区里面下了苦功夫啦，下足了决心。从得票率来看，这一区是蒋万安的本命区，因为他就是父执辈就在这边经营，他爸就在这边经营啊，然后就交棒给他，所以他的得票看起来，哎、欸，上一次比吴怡农高了两万票左右嘛， 一万多票 、嗯。但是国民党在这个区的选立委的得票数，这是从最高的是60%，然后最近的是51%，蒋万安。那可是民进党在这一区的立委选举是从38%到两年前的45%，也就是说，其实伯仲之间哦，慢慢已经要贴近了。也因此，我觉得当王宏威碰到吴怡农，我觉得大家也都会看说，那吴怡农已经一开始就告诉你说，我没有要做人身攻击，我也没有要做一个黑暗的选举。然后，可是另外一方王宏威已经演你过沙盘推演如何攻击吴怡农了。我觉得那个选举的气氛是选民到底喜不喜欢这种选举方式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依据啊。 今天联传媒啊拍到几张照片，联传媒独家掌握说， 28号的下午，英系要角在党部旁边办公室密会。据指出，郑文灿现身表明有承担大局的体认，并且礼貌询问了高层的意见。会中大家认同党魁应由中生代接班，但仍然建议郑文灿也应该征询其他派系的意见，先弭平其见。好，那我们来看他拍到了什么。王委员，这项 黄成国， 黄成国啊，边啊哪些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好，好，好，好，再看这一张，啊，这应该把文郑文灿， 有郑文灿， 好，然后这个是蔡依瑜， 对， 这刘兆豪， 对， 陈明文，陈明文，这表示郑文灿被接主席了吗？ 未必，因为文灿也打电话给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嗯，我先讲，在败选之后， 嘿， 这个党主席哈。用台语讲叫塞亏， 嗯哼哼哼， 这亏没煮完，然后紧接而来，这个代理主席处理的是吴英农跟李俊毅哈，哎，我们嘉义市长还没投票哦，嘉义市长 12月18， 在他还有十几天就要投票了，就嘉义市长的选举跟吴英农立委的补选，然后呢，新任主席马上就过年，过完年南投许淑华那一席的区域立委，现在是林明珍还是林明珍的儿子要选？还未定，就马上接着补选，补选完3、4、5月，民进党总统提名，4、5、6月，民进党立委提名，所以这个主席哈，敢那出力家，我靠，又手上没资源，会焦头烂额。所以我个人的态度是，任何要承担党主席这个位置，不管是郑文灿、林佳龙，我们这个世代任何人啊，包括潘孟安，我都觉得那亲来搭去搭，我弄爱改倒搭，去搭不好搭。那郑文灿他在询问过程他比较体贴，他在桃园当市长就是这样子，他会把这件事情相关的人都跑一遍， 嗯， 拎得显化其上哦，而且他不是问自己，像他至少要跟我聊那两个小时哈，哦，他不是问自己，他问了各个人选大家的看法怎么样，怎么做对于民进党面对这么大的挫败比较好，坦白说一直勒索的啦，嗯，一概恭维的怎样后，他会问了很多细节，谁来接有什么情形，谁来接什么情形，然后这里面还牵到内阁会不会改组，那个如果会改组，人才应该放在哪里？他大概整个纵观来谈，所以他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是英系的办公室啊， 小英自由会。 对，就是在民进党党部的旁边。所以我刚才看了，如果那些名字对的话，大概就是英系的要角都会参加。 嗯， 那他郑文灿的个性，他不会只去那里，他大概各个系统都会去询问，嗯，都会去沟通。那这样是不是代表郑文灿要接党主席？我个人是 至少他有意愿。 我个人是打问号 哦，打问号。 一高共哎，未必哦，就是说。他是要了解整个，因为败选了，哦，他总是这个世代的重要要角之一，嗯，也要了解大家的想法跟态度了哈， 哦。好，那这也是今天的新闻啊，哦，说知情人士透露，副总统陈建仁前副总统哈，啊，接任阁揆的呼声很高，不过时机还没有很成熟，英系内部的意见也还没有完成达成共识，哦，恐怕还需要酝酿一段时间。请教石启，陈建仁也做副行政院长吗？ 他有被这个名字有被提出来讨论啊， 嗯， 但是至于这个派系怎么想，那个派系怎么想，我觉得你们先不用想，因为这件事情是总统阁揆的任命权是总统的啦， 嗯， 就是说你们英系也在那边想，然后另外一个派系又要怎样怎样，我会觉得，你们可以去多聊聊民长如何败选的啦，嗯，然后赶快安排一下下乡，听听党员的这些怨气啊， 嗯， 然后所以这些人事的铺排，我觉得到最后仍然是得要看总统自己的意志啊，而且因为府院党三个一定是联动的，啊，他不会说哦，某 A 想选党主席，于是他就可以去选党主席，嗯，我觉得那个人事绝对是联动的，嗯，那陈建仁是不是一个人选，他当然是啊，他辈分那么高，他也做过这个副总统啊，而且我觉得他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他比较没有那种让人就是娇气啊，就这一次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投给民党，就是觉得啊，民党啊不要让你太大啦，因为你一党独大哦，这样子很有骄傲的娇气。 是。 那陈建仁不太像是有那种气的人啦，啊，就是或许这个也是他的优点。 对。 然后可是因为郑文灿也被点名，陈建仁也被点名，那苏贞昌留任也被点名，所以到最后会是怎样安排，我觉得还是得要看总统怎么铺排，然后帮这个民进党的接班梯队以及他的接任人选赖清德，铺排一个最完美的战斗团队，我觉得那个才是要思考的重点。 方老师要补充， 这个行政院长第一个他必须要无缝接轨，嗯，啊，快速的这个掌握整个行政院各个部会，嗯，啊，他都要了解，特别是经济这一块，因为明年的经济可能大家没有想象会那么好， 是。 那因此，而且他这个竞选的准竞选团队要配合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现在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我想应该大概看民调，我们看昨天的东森民调，大概就是赖清德了，那，嗯，就是算他现在好像小输这个， 可以说定于一尊了。 对啦，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人这个院长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配合整个竞选团队，或者未来赖清德的竞选的步伐？嗯，因为你要一定要让民众觉得说，哎，新人新气象，或者赖清德未来在整个的内政外交，他要怎么去做？要完全的能够跟他亦步亦趋，嗯，那我觉得这个院长当然很重要。 这个斯坦福大学啊，福活研究所有一个专门研究台湾的研究员，他叫齐凯利，嗯，啊，这齐凯利是个外国人啊，只是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啊，叫做 Caris 啊 Templeman。那这个齐凯利说啊，这一次选举比较像是维持胜局，国民党，但并没有说2018年的蓝潮涌现。你还记不记得美国的其中选举叫什么？红潮啊，哦！他说，民进党这一次在地方议会席次有所斩获，国民党这一次地方议员选举比2018年少27席，反观民进党多了38席，无党籍的席次也增加了啊，哦。那我先请教一下委员兄，为什么民进党的县市首长选得这么差，但是议员反而赢那么多？ 我的看法跟这个学者差不多，因为老实讲，你看一下这次蓝营哈，虽然看起来胜选的没错嘛，那以席次来说，绝对席次来说是这样子，但有没有特别高的喜悦心情？其实普遍没有，不管是从这个国民党中央到这个地方支持的都是一样。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一次虽然我们把什么桃园市、基隆市甚至台北市拿回来了，但在传统意义上，蓝营的支持者会觉得说这边本来就是蓝大于绿一些些，那后来觉得很开心，但是大家觉得说应该拿回来，那。像上次2018年除了寒流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高雄市嘛，国民党失去好久，那么难拿回来的地方把它拿回来，当然大家会觉得说那次是一个大胜，所以这一次很多都是县市首长连任，大家会觉得说只是连任的第二任，大家会觉得赢或者是怎么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这个齐凯利还说了哦，他说民进党支持度依旧高过国民党，虽然在2024年还是有胜算哦，但是呢，国民党避免自爆可能会带来现实的一击。然后呢，他又说，针对这一次地方选举后的两岸及台湾美国关系，齐凯利坦言，中共认为这个结果对中共有利。如果国民党2024取得执政权，可能会成为具有建设性的伙伴。而中共最能做的就是在未来的14个月保持沉默。他不要再什么让民进党捡到枪了啦，好，大概这个意思嘛，哈。然后他强调，美国对国民两党都很熟悉，美国官员也跟两党有互动，因此美台关系不会有变化。他说，国民两党既然比较极端，将助民众党吸中间选票。这点我给他看。看了 他不 秀， 他偏差。刚才啊，他讲了一件事情。其实这两天很多学者都来。 对， 我昨天跟这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哈，我那一团包含美国的前的国安会的人、国防部的人，还有英国的外委会的主席等等，来了很多人哈。葛莱仪他们带队来。 对， 大家看法有一些雷同地方哦，就是说2024跟这一次的其中地方选举是不一样的局。特别在地方议员是有掌握的状况下，这点我可以接受。 对， 那他这边有一个判断哈，其实那个是一个问号。他提的是问号，就是中国未来这14个月能够帮国民党最大的帮忙就是点点卖公维。但他这是问号，为什么？中共自己的需要绝对远远大过对中国国民党的浮选。他自己内部的维稳，包含这次白纸运动，包含他的封控，他把整个城市封住。包含他对内部的控制，包含一带一路财务上的问题，中国一定考虑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权威性跟控制性，有行有余力，加以科鲁力国民党核算不核算，所以当他中国内部政治的需要，他这两天做什么事情呢？前天开始，中国的战机跟轰炸机呢，去跑到骚扰韩国跟日本的 ADIZ， 台湾也骚扰，也就是中国这种扩张主义它很难收回来了。所以在未来14个月，中国一样是台湾在判断我们未来政局一个很重要因素。那台美关系当然还在稳定中在发展，而且美国明年底也进入他们大选的季节，所以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性。那在这不确定性当中，最近这两三场的补选或者市长选举哈，可能比这一次其中选举更能够做指标。 好好好好，我另外有一个疑问啊，这也是齐凯烈的疑问。伊讲哦，咱这边18岁修宪公民权的问题啊，伊讲这个案子在立法院109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换句话说，是不是所有人都赞成？ 113席而已呢。 对啊，是不是所有人都赞成？ 广播拢鬼啊！ 对，但是交由公民复决出来，哇，一半了。好、哦，啊，结果不是拢总大家拢通过，那变倒出来变一半，还请教预算。 因为民进党咧杀这条、所以反对民进党的拢投反对。 啊，这不是本来民意大家拢、 所以这500多张的500万张的选票、的反对票，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 所以这少年啊，看到有人甲他反对，但是伊唔知道是谁反对。 哇，足济去投这张票，伊嘛唔知伊家己咧投啥。 好、 哦，伊就讲啊，这个民进党提里面小英要用的，要有18岁屁孩的当来选举的，安尼团了去了，啊就投反对票啊，啊无那有可能有500多，台湾社会有一半的人反对哦，18岁的人有公民权，这不就莫名其妙的 吗？那至少无嘛，哎呦，少年啊，知影讲是啥物人咧甲咱反对， 啊，你当卖投嘛，哎，然后咱较早在投公投的时候，伊就讲啊，无对一张卖领，对一张卖领嘛，哎，这倒是达东拢爱领，叫领出来了，讲有一半的人当反对。 啊，十几页那个矛盾在哪里？ 我觉得公投就被当作政治操作，那所以很多人不去领票，或者是领了之后要投反对票，因为要跟民进党作对了。所以大家去投那张票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去看公投的题目，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政治上面的态度表示。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民进党的怨气怒气都会透过公投票展现出来，再加上之前国民党其实从头到尾也没有真心在挺这一条啊。 我们用猜的好了哈，你觉得朱立伦投赞成还是反对？ 应该是反对啊，为了要给民进党难堪嘛。因为这是民进党卯足了全力在推的东西，必须让民进党难堪。所以国民党把公投当作一个政治攻击，之前在那边鼓吹说不要领公投票哦，这个选务哦可能会造假咯，会做票咯，要不然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屁孩领导我们的国家等等等等，不断的在做反向的这个拉票，所以国民党从头到尾就没有在跟你玩真心的。 好，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啊，江泽民96岁高龄去世了，另外是中国的白色运动啊，现在进行了如何？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好，那么这个是习近平啊，称赞江泽民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并说我们沉痛的悼念江泽民同志，把这个将化悲痛为力量，按照中共20大的部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江泽民是前中国国家的主席，因为白血病合并多重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享受96岁的高龄。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民众现在打开体育频道想看世界杯直播，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黑白画面，点开赛事影片更惨，完全无法靠球衣颜色来分辨是哪一个国家队，这全是为了哀悼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各大社群平台像是热门的小红书、淘宝，一刷全是黑白页面，网友直呼这是要陪葬吗？甚至中共当局更进一步搬出禁娱令，有地方电影局已经要求全国电影院禁播喜剧外国片，至于电视台得改播爱国剧。小粉红们更自发性不发表任何跟娱乐有关讯息，推测直到12月7号才能解禁。 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罕见亲自担任治丧主委，还大动作撤下五星旗。习近平高调为江泽民治丧，规格堪称跟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相若。外媒分析，其实习近平此时如何悼念格外棘手。 China has a history of people taking to the streets to mourn the deaths of previous leaders, while using that opportunity to let out their anger abou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And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an outpouring of people grieving and reminiscing about an old era when China was freer and more open to the world. 适逢白纸革命爆发，《纽约时报》更分析。习近平必须出面主持江泽民的悼念活动，同时还要努力设法解决广泛抗议。毕竟有些抗议者已经大胆呼吁中国回到政治自由化的道路，走回江泽民领导下的二十世纪九零年代。如何不激起更多民怨，又能悼念江泽民，让习近平蜡烛两头烧？ 鲍老师，这个江泽民啊，跟这个习近平比较的话，你看怎么样？ 其实他们两个是相当大的反差哦。江泽民当时他接班的时候是上海市委书记，他其实没想到他会接班，因为他本来想说要退休了，就因为发生六四事件，那后来这个赵紫阳被拔下来，他忽然临危受命变成总书记，所以他自己也没料到。那他等于说把中国从八九年六四事件那时候被国际抵制的低潮，让中国重新再被国际所接受，所以他等于是把中国当时被千夫所指啊，你屠杀人民，用军队镇压，让中国逐渐站起来。而且我们看到他任内很重要一点是什么？香港的回归，香港重新回到中国。第二个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真的成为世界工厂。另外他任内成功的申办的2008年的北京奥运跟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所以我必须要讲，在江泽民任内，中国的经济是快速增长，坐火箭增长。而且江泽民这个人呢，他又会讲俄文，又会讲英文，虽然英文讲不怎么好，但很喜欢讲，然后喜欢唱歌跳舞。他在国际上虽然闹一些笑话，可是大家觉得，这个人好像跟西方的国家领导人一样，很贴近民众，很贴近人民，然后呢，很会开玩笑，以后三不五时讲个广东话什么的，就感觉他很亲民。那觉得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会走向民主哦，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否认西方的民主那一套。那习近平不是哦，习近平是不苟言笑，然后呢，跟人民保持距离。那现在他甚至呢，要重新要回到文革，甚至要有可能这次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白纸革命，可能他要镇压，他要回到那个六四的那个血腥的杀手的这种角色。所以我觉得江泽民让中国人民和国际间觉得中国是有开放的，中国是有希望的，中国是展现的是一种活泼的一面。因为他跟过去的一些中国领导人很拘谨啊，很避暑不一样，他很喜欢出国访问，他很喜欢跟人家打成一片。那习近平现在又是跟人民保持距离，你看他去巡视，哇，人民都是假扮的，都是武警假扮的，他到国外去巡视也是警卫森严。那个我觉得两种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大家反而会怀念江泽民。江泽民那个时期虽然他没有民主，他基本上他对言论的自由是比较开放的。你只要不要谈太批评共产党，他让你有一些空间，甚至对一些演绎啊，像这个电影电视，他是尽量不设限。可是习近平现在是完全的控制，只有一言堂。 好，这是《纽约时报》的分析啊，说江泽民在位的时候，中国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因为铁腕防疫而面临强大的社会反弹，所以怎么样悼念江泽民现在格外的棘手。纽约时报分析，中国试图因应疫情升温、经济流失、动能之际，习近平必须组织江泽民追悼仪式。可是怎么在悼念之余，避免江泽民成为反过来对准自己的象征性棍棒，是习近平未来几个礼拜将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4月份去世，大批的学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最终演变成武力镇压的六四事件。所以呢，他说中共悼念这个江泽民的方式可能激起更多人的愤怒，江泽民去世至少会给民众聚集悼念一个正当的理由。那请教王伟，你怎么看哈？ 江泽民跟习近平到底像还是不像哈？这个可以待会可以慢慢讲，但重点不在他们像不像，重点是他过世的时机会产生什么效应。八九年的时候，4月19号胡耀邦过世，你真的以为那时候中国学生都很喜欢胡耀邦吗？未必，但胡耀邦相较于中共其他领导人， 比较起来没比较没有那么贪污，所以后来用悼念胡耀邦，我悼念总书记总可以吧？就像现在拿张白纸，那现在白纸运动有的拿白纸上面写不要聚集，我们要防疫，故意写那个出来抗议，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借口， 找到了一个借， 只是一个借口， 聚集的借口。 六四天安门事件前的那时候五月份，那时候的学生是以悼念胡耀邦的方式让群众可以聚集，否则中国是不能聚众的。而且来自中国各省份人大量聚集到那边去，那到最后连军队哈。数位北京的军队不敢动，还要调关外的部队回来镇压嘛？我印象是38军还是哪里哈？好，那这一次很特别哦，江泽民插管一段时间了，插管哦，就是你关起来就死啊，你若继续开，他是可以活一下子的，所以有人说他叫被拔管哦，所以这个时候江泽民的过世是掌权派要利用这个过世做什么？还是？反掌权派要用这个死亡做什么事？现在众说纷纭，我们看不到真相。但是江泽民的死亡是可以被计划的，因为他插管一段时间了， 是 他是可以被计划的。那这个政治决定他的死亡时间，接下来有没有人要利用这个悼念来兴事或者作乱？或者有人要利用这个悼念来转移焦点来压制？你看这两天的上海部分就慢慢解封掉了，所以这个是政治处理。那回到江泽民跟习近平呢？江泽民是踩着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血上台的，那个时候他是主张要镇压，那时候把中国内部还相对比较开明派的媒体啊，那个叫做自由经济报吧，把那个总编辑换掉，还弄到2000个中国的记者齁联名要骂这个江泽民。所以江泽民基本上跟胡锦涛都是强硬派上台的，只是那个时候中国羽翼未丰，他们对全世界是以赚钱为目的，不当老大哈。那闹了很多笑话，他为什么叫蟾蜍你知道吗？因为他在以色列死海游泳的时候齁，那个游泳裤拉到胸口这里，然后肚子很大，所以那个全世界把它取个名字叫做 Toad， 就蟾蜍了哈。所以他对很多世界上人看起来是小丑，因为小丑所以好笑，所以感觉就没有像习近平那么肃杀。Okay. 原因在这里。 好，那么刚刚王伟有讲到，上海啊紧急宣布，有24个高风险区在12月1日的0时解封了。那外界认为，政府是为了平息众怒。才闪电宣布解封的，不过解封不代表没有问题哦。来，我们来看。那我请教义川兄，那阿尼亚他解封了24个高风险区，是不是有可能疫情会大量扩散呢？ 因为现在各省市好像各玩各的啦，哈、哎。习近平跟现在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做法。哎，啊，其实哦，冇可能习近平趁这个机会，都要把伊的整肃一级啦。就是讲哦，你拢去补了对啊，啊补到尾尾了补了无好，我迅速甲你换掉。啊，其实对。台湾跟中国上大无共是，台湾咧处理是专台湾即个处理的。中国伊上海、香港讲啊，即拢解封啊，拢无问题啊，啊无问题，人潮就可能散去啊。因为因即道白纸运动出来，毋是为着啥物民主独裁，毋是咧讲这個，伊是咧希望解封。 对， 啊，所以迄、那个对人民的迄、那个生活的感受，其实对习近平来讲，啊，我得甲你解封，恁就无代志啊嘛，恁、就袂差嘛。就不是在说他们的什么言论自由什么去用压迫，现在是拿这个白纸运动出来说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没办法言论自由，没办法表达，可是实际上人民对人民来说就是我去用管制小区嘛，我就没得出这个小区啊，这个政府这个洞如果说可以出去了，我想这个纷争这个动乱就可能会平息了。 好，胡锡进啊今天讲话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共中央政法委昨天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中国媒体人胡锡进说，中国有句话叫做见好就收，他希望那些人啊读懂了政法委会议的讯息。任俊，政法委说什么？ 政法委当然认为这是一个颠覆政权的一个做法，哦，所以那个言辞其实重了啊，哦。那我讲就是说 要抓了， 对，那 可以结束了， 已经在抓了，已经在抓了，哦。 所以我你知道其实在疫情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他一直在封控嘛、嗯、那过去一段时间我每次问这个中国的朋友我就问他说啊你们怎么看封控这些他们都说嗯很好啊就是没什么问题啊就是要希望疫情赶快结束、嗯、你这我这两天再问这些朋友他们讲法就不一样 好 我举个例子我问一个上海的朋友我说那你们这两年的封控怎么过他跟我讲他周边有三个人他的邻居、嗯、上下左右有三个在家里面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啊 而且是完全没有预期的哦 轻生哦 那我才问一个有他旁边有三个那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你看那个新闻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讲说他们真的是受不了那我必须讲就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对于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所谓的白纸运动它最尴尬的就在于是因为六四的那个是先有胡耀邦的事件作为一个理由后来开始整个扩大那这一次是因为先有白纸运动那我们在讲哀悼哀悼我们通常都不会拿一个红色的纸嘛你不会拿红色你大概都会用白色你前面进那你现在要不要让它做我必须讲哦就说我问自己中国的朋友他们就讲说你如果真的讲说这个所谓的江泽民是不是什么大民主派他们也不觉得但是那是一个比较级就因为他跟现在跟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的做法一比较起来之后他们开始你知道因为这三年的时间其实江泽民在中国没有公开的活动那可是确实有一些人就是在网络上面啦、啊、会讲说啊觉得以前江泽民在的时候怎么样说他是中国经济发展里面二十年里面他是一个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他对于民主来讲其实刚刚这个定宇也讲啊他也去镇压人家这个所谓的那个媒体然后呢但是他对于学生他其实是用英文演说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学生觉得说哎呀嘛没办结果他当总书记之后他其实是反对你什么民主化就跟你讲说你搞民主化是不会获得支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两相比较里面今天上海他对这个封控你知道吗大陆的民众讲了中国民众讲了